好，我们分享了关于教牧辅导的独特性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拥有独特的责任，这是几乎是一个最根基性的第二呢，我们不仅仅有在教牧辅导上有独特的责任和呼召，我们还拥有独特的辅导和牧养的机会。鲍雷森提醒我们说，一个牧者有很多不同寻常的机会可以参与到信徒的生命和生活当中，这个机会是一般人做不到而又很难达到的。他特别分享了七个独特的方面，他说这七个方面为牧师开启了许许多多独特的机会。第一个机会，你有追逐他人的机会。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常常会主动的去寻找人，主动的去帮助人，主动的去爱人，对不对？就尽管当别人来寻找他的时候，带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罪，但是主耶稣在回应的时候，他其实常常占据主动的在回应，对不对？因为救恩是主动的，应许是主动的，整个的帮助他的方式，运作的方式是主动的。并且路加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好牧人会去怎么样，主动去怎么样寻找丢失的羊，你发现没有，直到找到他就欢喜快乐。遗失了钱的妇人会去主动的翻箱倒柜，把整个房间打扫一遍，主动寻找那失掉的一块钱，找到了就欢喜快乐。那包括浪子的父亲会主动的在家门口来等待着他的孩子的回来。所以呢，他说好牧人同样需要创造，主动的创造牧养和辅导的机会。是的，这一点对我们尤其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呢，辅导和牧养的机会是我们积极主动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被动的等在那里说，哎，主没给我牧养和辅导的机会，主没给我帮助他的机会。不是的，因为我们可以非常主动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你的身份，就当你主动的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并不显得突兀，你发现没有？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弟兄姊妹主动的去询问他一些非常看起来私密的、隐秘的，或者说一些严肃的话题，他甚至觉得有点突兀，你发现没有？如果一般的弟兄姊妹询问他，但是如果你是他的牧者，你询问说，你最近灵性光景怎么样？你读经祷告怎么样？我怎么为你来祷告？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你有哪些属灵的挣扎和痛苦？哎，当牧者去问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会觉得很突兀，你发现没有？但如果一个一般的弟兄姊妹呢，去问，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咱俩熟到这个地步了吗？你来问我这个。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这个优势，就是可以主动的去主动出击的时候，他也不显得突兀，因为他在心里会预设给你一个角色定位的预设。他预设你可以来问他这些话题，你发现没有？他会给你这样一个预设。那当你给这个预设的时候，无论他当时的回答是坦诚的，还是说他有点躲躲闪闪想要回避的，都没关系。至少你在创造一次深入对话的机会。因此，作为一个牧者，当我说牧者的时候，包括牧师、长老、执事、族长、同工、团契的带领人，这都是在扮演或多或少的某些程度上扮演牧者的角色，对不对？当一个牧者，当你听说你的小组、你的团契、你的这一个堂点、你的这一弟兄姊妹遇见了人生的某一些的困难、艰难和痛苦的时候，你那个时刻可以主动的去关心他们，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显得突兀，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件突兀的事，对不对？但相比之下，如果你不是一个教牧的牧者的辅导去主动的关心他呢，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就是说，哎，其实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来跟我来聊这个事儿？但是牧者去主动接触并不突兀，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就是你有追逐他人的机会，主动出击的机会。第二个独特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他的人生的一些关键的处境当中出场的机会，你发现没有？因为作为牧者，你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人们生活当中那些特别是大的转折点，或者人生关键的节点，人生当中的困境和喜乐的一些决定时刻，通常他们也会邀请你参与。那比如说他这个单身的弟兄姊妹在找对象的时候，订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受伤的时候，住院的时候，家里有亲人死亡的时候，葬礼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搬家的时候，失业的时候，婚姻遭遇破碎的时候，夫妻吵架离婚的时候，孩子问题出状况的时候，家里发生了重大的灾害的时候，哎，这些时刻是不是他会有意识的想要寻找牧者的帮助？我再罗列一遍，我再说。其实当他人生出现重大的转折点，关键的转折时刻的时候，他通常都会，他的门是向你敞开的。谈恋爱的、结婚、订婚、受伤、住院、临终、亲人的葬礼、孩子的出生、搬家、失业、夫妻争吵、孩子问题、身体的疾病、重大的灾难性的伤害，这些时刻其实你会自然而然的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而不觉得突兀。但如果其他人呢，其他人是很难自然而然的介入其中而不觉得突兀的，想一想是不是。但是通常这些事件，我刚才提到那些关键性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事件是不是恰恰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关键的时刻，并且关键时刻的时候，他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的柔软，或者更加的刚硬。他会为着真实的，你可以在这些关键时刻来查验他的信仰的状况，他是有真实的盼望，还是存着虚假的盼望？他是活在惧怕、恐惧和扭曲当中，还是活在平安、喜乐当中？他的忧愁和喜乐是恰当的还是过度的？他是缺乏平安的还是拥有平安的？他主要的不安全感和愤怒来自于哪些？或者他主要的不安全感和愤怒反映了他生命当中什么样的光景？他的困惑来自于哪里？他的通常这些关键时刻，你更容易深入他的生命来了解这些状况，对不对？你能够更有效的来了解这些状况，并且在这个阶段的人们也更乐意寻求被辅导、被关怀和被牧养。因为当压力突增的时候，压力突然来到生命当中的时候，或者巨大的成功和喜乐突然来到生命当中的时候，平时生命当中那些隐藏着的虚假的盼望就会像高清的视频一样突然给显现出来，你就会有一个辅导和牧养的机会，来重新校正他生命当中的准心，重新校正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定位和价值观。所以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关键的机会来接触到他的生命。第三，教牧辅导还有一个独特点，就是我们有机会同时接触软弱的人和刚强的人，就是这两类人你会同时接触。要知道，符合圣经的服事不仅仅是面对那些困难的、糟糕的、犯罪的、软弱的、退后的、制造麻烦的人，当然要面对这样的人。其实教牧关怀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刚强的、有能力的、健康的、看起来很稳定的、甚至很有能力的、才华横溢的、很成功的人。意思是你需要同时关注软弱的、刚强的、有能力的、没能力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成功的和失败的，这两类人你一定会同时接触到的，对不对？那在同时接触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就那些生活特别安逸、生活特别富足、特别丰富的人呢，你需要教导他们，或者说你需要辅导帮助他们学习感恩、学习谦卑、学习慷慨，不要自以为是，减少优越感，减少要对骄傲，有骄傲的试探有警惕性，你需要这样来劝勉。那同样，那些活在贫乏、困境、软弱、失败、贫穷当中的人呢，你又要鼓励他们有勇气、有耐心、有信心，寻求神的安慰，以及在他的抱怨和失望当中，对他这一个抱怨和失望保持警醒。你会发现这个机会是一般的这一个的世俗的心理辅导者很难同时达到的。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同时接触这两类人，而牧者可以同时接触这两类人， 那我们就需要学习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去安慰人，并且安慰不同的人。葡萄园主的那个剪刀啊，可以修剪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你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成功的人需要不需要被修剪呢？需要。失败的人需要不需要被修剪呢？需要。所以作为一位牧者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呢，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持续不断的要经历生命的觉醒转变，去操练信靠，去操练成长，去操练生命的成长。每一个人都需要啊，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被神来辅导，被神的话语来辅导，即使是包括那些灵命活泼的神的儿女也需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类人，对吧？哎，张弟兄很好了，就是他不用关心，他不用关怀，他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基督徒。不是的，因为当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时候，好，多说一点，问大家，牧师需不需要被辅导？需不需要被牧养？需不需要被关怀？ 需要被探访？ 需不需要被探访？国外有一个不一定那么权威的数据，牧师的忧郁的概率超过50%，失眠的概率超过50%。对，这个数据有可能不那么夸张。因为朱琳之前跟师母们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圣经辅导的学习群，突然发现每次大家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每一个牧师的妻子，每一个师母都在那哇哇哇哇哇，先哭10分钟再说。我们会很惊讶，说既然这样，那还服侍啥了？这个牧师太失败了，居然自己的妻子每一次学习的时候，当然他们是一群牧师的妻子在一起学习哈，可能找到一些共鸣哈。既然都这样了，那这个牧师得停职。我以为是这样哈，后来朱琳也哭了10分钟，我就发现可能我也需要被停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哈，这个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子的，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活在一种不健康的属灵的光景当中，我们还在服侍？其实表明我们就是不健康的，不成熟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成熟，我们的家庭不成熟，包括我们的教会也不成熟，甚至整个时代的教会都不成熟。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在西方一些成熟的有几代的基督教的信仰的那个深入的福音的根基的家庭教会和整个的属灵氛围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就我们连蹒跚学步都还算不上，我们真的是在各方面都是先天不足的人，就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已经做了牧师的，做了长老的，做了执事的，想一想，在一些成熟的宗派、成熟的教会、成熟的福音机构当中，每一个牧师、长老、执事、同工，其实是固定的有人去辅导他们、督导他们，固定的跟他聊天谈话，甚至固定的让他接受一些这个安排的一些，包括休假，也包括这个督导、督责他的。我们有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牧师就是督责别人的人，谁来督责牧师？没人督责牧师。啊，对吧？这个，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这是一个几乎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中国的教会当中，牧师上面就是上帝了，就直接是耶稣了，对吧？就看他跟耶稣关系怎么样了。但问题在于，每一个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都有出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这个时候需要有这一个机制来帮助我们。好，说回来哈，就每一个人都需要，真的是。我们就需要非常坦诚的把这个东西呈现给弟兄姊妹。所以各位同工们，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崩溃了，你们别惊讶，对吧？如果我有一天突然这个抑郁了，你们也别惊讶。如果突然有一天说我怎么都干不下去了，我得辞职，你们也别惊讶。对不对？真的一点都不需要惊讶。对，这个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来，在没崩溃之前多多彼此祷告，在没崩溃之前多多彼此祷告。崩溃了你就来牧养我辅导我就可以了，好吧？对，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因为基督信仰认为每个人都需要灵魂的治疗，每个人都需要。牧师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独特的人，他就是一个圣经甚至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啊。我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 牧师除了有可能犯的罪比一般的弟兄姊妹更大，影响罪的破坏性更大之外，可能跟其他弟兄姊妹没多大区别，就只是犯的罪有可能更大，或者罪的影响力比一般的弟兄姊妹更大之外，可能其他方面区别微乎其微。这一点我们真的是需要意识到，就是我们在一个中国的教会在整体上还不成熟哈，在一种不成熟的教会当中呢，通常我们会去看一个人生命的成熟度的时候用什么来衡量？用知识、恩赐和能力来衡量。如果一个人知识比较多，就特别特指神学知识，恩赐比较强，能力比较强，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给他画一个约等于生命比较成熟。这是哪跟哪呢？完全不搭界呀，完全两件事，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你知道吗？有可能他知识很丰富，能力比较强，恩赐比较强，但是生命很弱小，这个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嘛。这因为这两件事完全，生命跟恩赐、能力、知识是两个事儿，他又不是同一个事儿，对不对？当然退一步说，我们说如果他读的神学书够多，这个读的圣经够多，那解经够好的话，确确实实他有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每天透过他自己的读经祷告，读神学书籍和解经当中能够更多的牧养他，这个倒是事实但是还真不意味着他生命一定更成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三个机会，同时接触挣扎的和软弱的。第四个机会，我们有机会同时接触贫穷的和富足的。一位牧者比起其他任何的辅导者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辅导牧养是建立在爱和关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付费服务上的。想一想，这一点很重要。我能理解鲍利森，因为出生在西方的这个文化语境当中，他特别对比这两点。因为在中国的语境当中，我们很少为着心灵辅导做付费服务，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对我们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但是在西方当中，像牙医、像法律服务、像金融服务、像会计服务、像心理辅导服务，都是收费极其高昂的，并且几乎是在西方当中几乎是每个家庭的生命生活的必需品。所以鲍利森特别对比这两者，我觉得这个对比，我要把这个背景梳理清楚，大家就不惊讶他为什么要对比这两者。因为教牧辅导不收费，而其他任何的辅导，包括财税规划，包括家庭教育规划，包括他们要收高昂的费用，那么他说呢，教牧辅导就是给那些有需要之人的白白的恩典的礼物。这样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这一个教牧辅导是由所有的神的子民自愿奉献资助的。这个牧师牧师的薪俸是弟兄姊妹自愿奉献的嘛，而不是他们是否因为牧师要去辅导帮助他才出的这笔费用，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如果在西方，因为除了教牧辅导之外，其他所有的辅导都是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他有一个劣势。什么劣势呢？就是被辅导者会等价代换说，我是在用我的花的钱来换你的时间，换你的关心，换你的爱，换你对我的帮助，换你的关注，换你的关怀，换你的友谊。在这样的交换当中，因为他付费了，他就容易出现一种扭曲的关系的可能性就更大。但教牧辅导不一样，你没花一分钱，你一分钱都没花，但是我就是白白的来爱你，来关怀你，来帮助你，来用神的话语来责备你。所以在他没花一分钱的时候，是不是责备的时候也稍微更有底气一点？哦，我花了1000块钱就是来听你熊我一顿的，批我一顿的。那这是为什么世俗的辅导者通常会体贴人的邪情私欲，体贴人的那一个就是说人的自私的想法啊，做你自己，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为什么？人家付钱了嘛，就是来让你心灵按摩的嘛。但教牧辅导不一样，他没付一分钱，他白白从基督那里领受。所以呢，鲍利森说呢，这样就让一个牧者的工作有极大的真理的自由去做工。什么意思？对于有钱的人，你让自己处在一个不允许他购买他想要的服务的那个位置上，就你不允许他购买他想要的服务，他也购买不了。但对于穷人，你同样处于一个不会因为他付不起钱就把他排除在需要被你辅导的那个状况当中。 因此一个牧者能够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体现神的绝对白白的恩典和智慧。所以在这个角度他说呢，当教会众人的十一奉献来支持教会的牧养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创造了一种传递的系统。在这种传递系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他被牧养支付一分钱，但是他又同时所有人共同奉献来侍奉主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机会。第五个机会，你有机会同时接触，你有机会接触那些已经很信任你的人。哎，想一想是不是教牧辅导都是在接触那些他已经很信任你了。因为在所有辅导的对话当中，通常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尽管很少有人说出来，但是大家总坐在那里的时候一定潜意识当中有这个问题存在，就是我凭什么信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的，就在辅导、在关怀、在牧养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一直横亘在两个人中间，对不对？我凭什么信你呢？你是谁呀？你在我生命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呀？你给我什么理由让我信靠你啊？我为什么要信任、信赖你啊？但是，鲍雷森说，教牧辅导有这个基础，就是你去辅导的那些人，本来就是对你有足够的信任的人，对不对？通常我是说通常哈，正常的教会本来信徒就对牧者有信天然的信赖的那种的情感，无论怎么样，甚至包括这间教会当中，即使这个牧者在牧养、在教导、在建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状况或者做的不足之处，他还是不会完全的打消掉弟兄姊妹给他的天然的这个信赖感，对不对？这个信赖感至少不会消磨殆尽的，一定不会的。只要上帝的恩典还存留，这个信任感一定是存在的，对不对？只不过程度差异而已。因此这个问题是一个基础，是愿意敞开来谈的一个基础，是愿意聆听，是沟通能够通畅的一个基础。因为教牧工作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就在于你在辅导那些已经决定信赖你的人。其实他内心当中来找你的那一刻，他已经在心里做了这个决定，他决定来信赖你，对不对？当然程度是不一的哈，你也无法完全达到说程度完全的地步，但是至少有这个基础。那这种的信赖就意味着当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其实愿意听你对他说的话，他至少愿意认真的听一听，愿意认真的来思想你对他说的话。这种信赖会极大的提升你辅导和牧养它的果效和效率。要注意这个果效和效率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个果效和效率，想一想你是不是至少先花100个小时跟他建立关系，而你先花100个小时跟他建立关系再谈得上辅导。但是牧者不需要，牧者在过去几年的讲道小组团契相处，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打招呼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建立了这个信赖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事半功倍的。我说的这个牧者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同工、组长、团契的带领人。因为你跟这群人之间，比如说组长，至少你跟小组的弟兄姊妹之间已经有了这个关系，对不对？无论这个关系亲密的程度当然是不一的，但是至少当组员来到你面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不需要再花100个小时来建立这个关系。甚至到一个地步，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上帝的恩典哈。即使一个牧师跟某一位弟兄姊妹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的私下的关系的交往，即使任何一次都没有，但是这位弟兄姊妹来教会已经聚了半年了，这个关系依然在，因为他每周都来听你讲道。这个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不是说你就这一定就是足够的，不是的，但是在基本上是有这个关系的，对不对？那即使你跟你的小组的组员之间之前没有私下的联络，但是呢他已经参加小组几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关系依然在的。这个关系其实是很厉害的，不然的话你会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因此你是一个已经被信任的人。这意味着，这个事实意味着，当别人来寻求你的时候，来倾诉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袒露自己生命最脆弱的那些的方面，他是更容易的，包括他自己严重的罪，他内心深处的恐惧，让他极度伤心的事情，他最近极度失望的事情，他自己脆弱的心理， 他潜在的困惑等等等等，他是更加的愿意袒露的。当你耐心的听完这些他生命当中深刻的声音的时候，当然你需要快快的听，仔细的思考，慢慢的说哈，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真的把神，把神的真理，把那一个启发性的事实和那一个深入人心的福音带给他的时候，他愿意听，他愿意听。而这一个是其他的辅导者，世俗的心理辅导者，或者没有关系，没有牧养关系的人，几乎没有的特权，没有的机会，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有。而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第六，你有机会辅导那些你已经认识的人，不仅别人信任你，你也认识他们。想一想啊，作为一个牧者，你会创造这一个独特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你已经对你的会众有一定的了解，对不对？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在不断的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你会获得对他们的第一手的信息。这个第一手的信息其实是在过去你们接触当中获得的，比如他的名字你至少知道，对不对？他的个性、性格特点，他家里有几口人，他什么工作，他住在哪里，他的年龄都大概多大，他的生活处境主要有什么，他在实际生活当中主要的样子是什么，他家庭是贫穷还是富足，他这个内向还是外向，他优点还和缺点，在他生命当中可能反复出现的罪是什么，他不断成长的美德是什么，他最近被哪些事情来困扰，他有哪些好习惯和坏习惯，你对这些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不对？一定是有的。当然我不是说你对这所有我刚才罗列的东西都有深刻的了解，但是至少即使再简单的了解，你也会了解一些东西，对不对？你一定会了解一些。比如说这个弟兄怎么对待他家人的，他跟他的妻子关系好不好，这个姊妹做家务情况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尊重丈夫的人，或者你有没有看见他平时怎么对待孩子，当他面对焦虑、困境和冲突的时候，他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样的，他如何谈论自己的家庭，他如何谈论自己的成功和接收到的上帝的祝福，他如何谈论自己的失败，他如何谈论自己生命当中最大的难处，他是如何出席主日敬拜的，他敬拜的光景怎么样。你知道这些东西，即使知道的不深刻，你大体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你去牧养、辅导、帮助、关怀他，真正了解他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当你了解，越全面的了解这些的东西的时候，这些都作为一个幕布，你能够对他的帮助了解的更多。坦白说呢，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你怎么了解他呢？如果他第一次来找你聊天，你从来不认识，你只能从此时此刻他的话语当中来了解他。而人的话语是有极大的伪装性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之前从来不认识他，完全第一次见的话，他来找你辅导的话，那请问你怎么了解他？很简单，就只能从现场他对你说的话来了解他。而放心，通常他说的话要隐藏掉至少50%的事实和内容，并且常常会有倾向性，常常会有自我的解读，常常跟事实会有极大的出入。比如说一个人来了解你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姊妹，一个18岁的姊妹来跟你聊天的时候，他有可能将他的母亲描述成为一个怪物，你知道吗？真的，性格暴力，完全这个不管不顾他的感受，冷漠自私。但是你要问，这是真的吗？想一想，哎，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有年轻的小姊妹来跟我和朱琳聊天的时候，描述她母亲的时候就是这样描述的。但是恰好我认识她母亲，你知道吗？我觉得她描述的地方，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事实，但是另外一些地方不是事实。真的不是事实，因为你恰好认识这对母女嘛，你知道正好是青春期碰上了更年期嘛，你知道这个状况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这一个问题的描述的话，他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严重。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会把一些事情放大，更年期的母亲可能这一个一下子说了一句难听的话，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们其实5%，大部分的时间母女关系相处还是可以的，不是都是问题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当你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就既能在私下的谈话之前就对他有了解， 又正好在私下的谈话当中印证你的了解，所以你有机会辅导那些你已经认识的人。最后一个，你有机会辅导那些愿意立志改变的人。你要知道，很多人来到你面前来寻找帮助的时候，其实呢他是愿意改变，但是又无从下手。你发现没有，真的有这个特点。很多人是愿意改变，他来到你的面前说，牧师啊，我真的是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真得悔改啊，我真得成长啊，我愿意改变啊，但是呢我怎么做呢？你发现没有，他其实很多的时候愿意改变，只不过呢他带着一个不完全的目标或者有缺陷的目标来到你的面前。什么有缺陷的目标呢？他希望牧师来帮助他改变他的处境。哎，是不是愿意改变的一部分？改变他的处境，希望牧师来证明他的无辜，希望牧师给他三点建议让他走出困境，希望牧师给他一个公式，希望牧师改变他的感受。哎，这些都是改变，对不对？但是任何一个有智慧的牧养和帮助都是把这些不完善的目标转化为帮助他的生命来改变，不仅改变他的处境，改变他的环境，改变他的状况，帮助他来改变。你需要呈现出具体的这一个的方面，就是帮助他改变，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让他知道自己哪里走偏了，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如何的可以与他实际的生活的挣扎联系在一起，让他知道如何转向神，如何信靠他，如何爱神，让他知道如何在主里寻找安全感，让他把盼望放在不能朽坏的事情上，而不是追求世俗的享乐和自己固执的计划，让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的问题、罪性和状况，让他看见自己处理冲突、处理这个问题的不成熟和不智慧，在圣经的原则的光照之下，让他看见自己需要被饶恕，让他看见他需要如何有建设性的去处理他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你说这些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转化的契机。坦白说，弟兄姊妹来到牧者的面前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想说，牧师啊，告诉我现在能不能做这件事，能不能做那件事，我应该怎么选择。他大部分都是这些问题，就是我的抉择、我的处境、我的感受、我的需要。但是一个智慧的牧者需要在这些方面体恤他的同时，让他看见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改变，他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因此我们这些做牧者的有机会来介入到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当然良好的公共的见证、稳定的小组、亲密的友谊、过去的一起的共度的时光，都会帮助你把这个机会的护城河建造的越来越深。坦白来说呢，牧者如果在一间教会待的时间越久，他牧养的这个护城河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的，就是他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真实的。好，我要停下来说点扎心的话。如果我们作为牧者、作为同工、作为组长、作为我们跟弟兄姊妹，随着我们在一间教会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关系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有问题、越来越有状况，这表明什么？按理说正常应该护城河越来越深，关系越来越深，这表明我们没有用圣经、用福音、用神的话语去建造人和自己，以至于时间越长关系的破裂越严重。因为越认识你了嘛，因为你也越来认识他了嘛，但是这个其实恰恰是错误的，对吧？是糟糕的状况。因此这是我们有牧者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有独特的机会。我们不仅机会是独特的，我们辅导人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为什么方式是独特的呢？就当然世俗的心理治疗师的辅导呢，他们当然也会聚焦他的困难、聚焦他的困扰、聚焦他的忧虑，也提供建设性的帮助， 也展现自己的友善，也会提出问题，也会引导他坦诚，也会专心聆听，也会给予反馈，也会能够说一些启发性的话，也能挑战他，也能带去希望，也能帮助他重新定位，也能引导他，甚至也能体恤他的情绪、思想、行为上的变化。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神，所以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在本质上来帮助他。但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独特在于，我们的方式独特在于，就是前面上我们讲的，因为我们扮演的是医生的助手，而不是那一位伟大的医生。伟大的医生是耶稣，是圣灵，是神的话语，是圣道，对不对？那这个就这一点的最大的方式的区别，就影响了我们无数的对话当中的细节和内容。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道，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同伴，我们是共同需要救主的罪人和受苦者。这些微妙的变化展现了这一个独特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跟被辅导者一起祷告，也为他们祷告。这个是独特的。你有没有发现，世俗的辅导的心理者，他从来都不可能祷告，他不会把祷告放在其中作为关键的一环。他们可能做研究、做分析，可能做逻辑推理，可能做很多的工作都没问题。他们甚至拥抱，甚至跟他一起哭也可以，但是他没法做祷告，因为他不信神。但是作为牧师，我们不一样，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困境的出路可以忽略了神之外能够找到出路，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对于真正的灵魂的医治，我们不可能忽略了神而能带来医治。同样的，对于真正的灵魂的医治，我们也不可能忽略了那一位仇敌撒旦的攻击，我们也不可能忽略了自己罪性里面的恶。而我们相信这几个事实能够把我们跟一切的辅导连区别开来。谁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神。在我们缺乏、在泥淖、在困境当中没有出路的时候，谁提供出路？耶稣基督。这是最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祷告，也为他来祷告。因为教导他发出真实的信心和悔改是辅导的首要目标，而不是教导他改变，而是他在神的面前再一次产生真实的信心和悔改。因为我们祷告是因为人们的罪需要被赦免，同样我们的罪也需要被赦免。我们都赦免不了人的罪，但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寻求那赦罪的主。我们要提醒他，他有一位永不离开他的那一位牧者，而我们不是。我们会离开他，但是他有一位永不离开的牧者。我们要提醒他，他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也需要。我们需要提醒他，复活的盼望是多么的真实，有一天所有的眼泪会被擦干，所有的罪会被洗净，我们自己也是。我们需要提醒他，经过爱心的调和和信心的应用，他们的生命会越发的成熟成长，会影响他生命的方方面面，我们也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会不断的介入到我们的交谈和对话当中来。因此呢，鲍利森这样说，他说，在你坐下开始谈话之前为他们祷告，在你谈话过程当中在心里开始祷告，当你和他们一起祷告的过程当中作为对话的一个环节，甚至停下来说，哎，弟兄，咱先不聊了，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甚至在结束的时候为他来祷告。所以他说这个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意思是你在变魔术，你知道吗？我说变魔术的时候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褒义词，就是你在做一件超自然的事儿，你在邀请那一位超自然的大能者介入到你俩的对话当中来，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你辅导的方式是独特的。然后第四，你辅导的内容是一个独特的信息，这应该是第五了。内容是一个独特的信息。这个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是你会在所有的辅导当中不断的提到神，那一位创造者、拯救者、救赎者、安慰者和成全者。你会提到神检查每一个人的心， 你会提醒他每一个人每一个思想言语行为内在的最隐秘的想法抉择情感信念包括我们的态度都需要有一天在神面前来交账。你会提到罪和最深的罪性，你会提到未来的审判以及神的怜悯，你甚至会提到苦难在上帝的手中是有意义的，你会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代替，包括对我们自尊自信自我依靠的救赎，自义和自我相信的一种的救赎，它会让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而我们自己不是。你会提到神真实的代替和赦免，你会提到主是我们的避难所，虽然行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但也不怕遭害，这是真实的。你会提到你个人曾经历史性的经历全部都在永活的主的手中，主的护理和主的旨意之下。很多时候他会纠结于过去的原生家庭的糟糕的经历，觉得说这个事就是过不去，但你要提到连你过去的所有的包括身体上的历史的经历都在神的旨意和护理当中。你会提到所有的自然因素和看起来的超自然因素界定了你这个人的身份，你会提醒他有一些责任他不能推给上帝，也不能推给丈夫，也不能推给牧师，他需要自己担的。你会提到说他心里可能会有以恶报恶的倾向，以及这个难处可能会引诱他产生抱怨、焦虑、苦读、绝望、自卑和逃避的情绪，你会提醒他这些。你会提醒他在这一个幸福舒适的生活可能引诱他产生自我信靠、忘恩负义、自我优越感、特权、傲慢和贪婪。你会提醒他可能无意识的在敬拜自己，并且向金钱跪下，你举手赞美耶稣基督，但是内心却在赞美自己。你会提醒他需要活出大使命，需要使用神所赐的恩赐来扩展主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你会提醒所有的一切的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上，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内容是独特的。各位，你会提醒他这一切，当你不断的提醒他这一切的时候，表明我们这一个辅导的内容是不是非常独特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福音，换句话说，我们是忠于自己所信的福音来给予别人辅导和帮助。所以作为一位牧者，作为一位牧师，你所要提到的上面的所有的事情，你需要提到这些事情，否则你就不是在用圣经来辅导他，否则你有可能就是在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暂时的给予他一些心灵的按摩。更重要的是，你不仅仅是罗列这些事实，你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培养他对这些事实敏锐的感受，培养在这些事实当中的细节，让他知道他活在一个独特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当中。你要提醒他活在福音当中，活在福音的这个事实和信息当中。所以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提供的是独特的内容。最后一点，我们是在一个独特的共同体的环境当中在辅导，因为我们服侍的一群人，各位，你永远都不是在对一棵枯死的树浇水，你知道吗？如果你对于一棵已经枯死的树浇水，你就浇一万年也是枯死的，对不对？但感谢赞美主，我们是在对一棵活树来浇水，你知道吗？因为你所服侍的这个人他也是基督徒，当你服侍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仅圣灵在感动你，圣灵也在感动他。这个是一个独特的氛围，你知道吗？独特的处境，因为这个独特的处境就在于说圣灵在双方在做这个工作。因此教会是一个最理想的社群嘛，因为这个社群这个意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这个基因就包含了这个社群整体的概念，群体的概念，它会自然而然的遇到这种关系的亲密。根植于末世的这一个的盼望当中，就是有一天教会将完全，我们将要身体得赎的日子，将要去到天堂，将要与主一同在乐园里。我们基于这样一个末世的盼望，在今天的具体的生活当中来彼此提醒。不仅如此，我们处在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一个教牧的智慧的传统当中，我们可以从历史历代的那些这一个那些的牧者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他 推荐给我们一些书，巴克斯特新译更新的牧人，就新牧人，对，包括教牧辅导，包括团契生活，包括很多的，包括派伯，包括曲谱，包括这一切所有他推荐给我们，但最重要的圣经，圣经，圣经。所以他提醒我们，作为牧者们，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处境，都是得天独厚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既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责任、机会、方法、信息和处境，那么我们就需要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在基督的里面去做基督呼召我们要去做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作为辅导者的牧师，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提醒。